今日是2021年的9月22号是快必被还押的第379日了。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。今日就是快必的屋企人去探访的。中秋节翌日本来想着荔枝角会哇好逼人水泄不通。但今朝呢又出奇地人少。他们10:30去到的，负责帮他们登记的职员先生可能用不惯个系统，初就找不到他的名字。还问他们，喂，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啊？屋企人心想，是啊，第一次嚟探你啊 ，Sir。后来先知道咧，原来系输入漏咗少少资料嘅啫。咁最后咧都搞掂咗。SB 咧，琴日做咗超红 2.0， 咁屋企人几惊报 SB 后尘，变埋超红 3.0 添啊！好彩冇事。大概10:08个字左右咧，就可以入去探访等候室啦。咦？喺呢度见翻平时登记住嘅白衫姐姐，佢仲负责嗌咪叫 number 添，有佢坐阵咧就如虎添翼啦。探访嘅流程就更加畅顺，佢哋11:03个字就听到叫快必嘅 number， 家人话白衫姐姐嗌乜嘅时候轻声细语，喺登记处冇咪用把声就洪亮得多啦，各有特色。今日快必咧就喺17号窗嘅，呢一个位都行得几入噶，系第一次坐呢个位，隔篱咧就系咖喱饭，大家精神都 good fit。但是阿快就话昨晚瞓得麻麻地嘅，佢话好似小学生准备过两日去旅行咁样，一路谂住旅行会点咧，咁啊所以瞓唔着。屋企人问佢哋系咪担心先，佢话喂唔系，就系想快啲见到其他船员，因为船上面流言四起啊，竟猜边个系游大咧，咁就为大教授担心多过自己嘅。咁话说，琴日智联政院嘅斋月饼咧，经已到手啦。但系拎上手嘅时候咧，个胶袋经已剪开咗噶啦，剪开就 keep 唔到啦，要即刻食咗个月饼。阿快话可能唔想佢哋留低个月饼嚟收买人心啦。咁屋企人就话啦，其实咧21号派月饼，你可以写22号就过期，咁咪仲简单，咁一样唔会可以储低留低噶。咁啊呢招考虑下。咁除咗月饼咧，船员亦都收到善木座更新协会嘅礼物包，咁里面有旺旺仙贝两包，蓝色 crushy M&M 同埋蛋糕仔，都算几丰富嘅。不过提议更新会啊，下年咧仲有蛋黄嘅月饼啦，智联政院嘅月饼系冇蛋黄嘅，真系好斋嘅。咁点都好啦，多谢两个团体喺中秋节仍然记得筹友嘅。无辜坐冤狱嘅政治犯就越嚟越多。寄入去收押所的信亦都越来越多，惩教处的人手相对亦都越来越紧，就好像今朝快必啱啱收到一封信，个邮戳居然是9月7号的，咁可能审查唔切啦，留低 copy 印唔切啦，亦都派唔切啦，咁无论写嘅、寄嘅亲友、检查嘅、影印嘅职员同埋收信嘅船员都系扭教你惨。快必就话好开心啦，大卫牧师入俾佢嗰本电影书咧，经已到手咯。佢虽然未开始正式睇吓，但系快速咁揭下里边，哇，有好多彩色图片噶，系电影嘅剧照配合埋介绍，好正。咁啊，开初咧以为有啲血腥裸露噶啦，会审查弹翻出去唔俾入呢本书。佢话呢排睇紧弗洛伊德嗰本《梦的解释》，经已咧就揭咗百几页啦，仲有300-400页左右咧。睇完之后咧，佢应该可以帮啲船员咧解梦嘅。昨晚咧，佢话中秋节嘅晚餐咧就系梅菜扣肉，算 OK 嘅，梅菜够多又够甜啦，扣肉都几腍嘅，70分。但系今朝早餐个鸡尾包咧就削削地啦，怀疑系换咗师傅啊。个鸡尾包平时咧快必系引以为傲嘅，因为旁边嘅政治犯邻居经常羡慕佢有美味嘅鸡尾包，佢哋嘅菠萝包咧就非常难食嘅。咁啊，快必问屋企人，喂，寻日有冇赏月啊？佢就话自己。越想越想大家，今晚8月16，佢话要点首何合奈保子嘅月半小夜曲俾大家，陪大家追月。条 link 喺边？睇翻文字咧，然后听下嗰条 YouTube 咧，正噶。喂，系啊，何合奈保子呢首歌咧就真系经典，百听不厌嘅。但系屋企人嘅歌声咧，亦都扰良三日嘅。今日佢哋继续玩简谱古歌仔，呢一首咧就易啲，就系林子祥嘅。不要离去，逝难以入睡，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便找不着你。咦，唔通呢个先至系快必寻晚瞓唔着嘅原因？人间有爱，但系计时器咧就无情嘅，一嚿15分钟咧就要突嗌咳噶啦。 職員亦都行出嚟叫大家翻入船艙。17號窗口離門口又比較遠嘅，家人轉身慢慢離開，快必微笑咁樣同家人揮手道別。聽日23號早上又會喺西九龍遠遠咁樣見面㗎啦。咁大家今晚會唔會聽住何合內保之嘅月半小夜曲去追月呢？無論如何，有時間寫信俾快必撐佢支持佢。呢個係好大嘅動力嚟嘅。来信请寄到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619室。如果想寄俾杰斯都得㗎。快必佢喺开往拔摩岛的轮船呢度过超过一年啦。呢一趟航程漫长而且遥远，加上数众嘅风高浪急，大家点点滴滴嘅支持都系非常重要㗎。希望你哋可以 subscribe 快必嘅 patron。多啲 share 出去，喂，仲有杰斯喎，佢喺赤柱都需要你支持㗎。佢嘅 patron 都需要你 subscribe 㗎。喂，唔该喎。今日傾住咁多先，聽日再見。